北京时间零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者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渡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的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虽然昌黎县的老乡不懂英文，可也还认识一些汉字。老乡们给飞行员们送来了食物。自从前一天在飞机上吃过午餐后，汉龙一行就再也没吃过东西。接过热茶、煮鸡蛋、苹果和葡萄，飞行员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些从来没见过白种人的中国农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日本人是侵略者，而帮助中国人打击侵略者的人就是朋友，我们要善待他们。在陌生的地方看到同伴是最大的惊喜。汉龙一行坐在牛车上走了好几个钟头，突然听到身后有人用英语呼喊，定睛细看是欧文通等三个人，他们跳下牛车，高兴地拥抱了在一起。欧文通上尉、兰道斯上士和吉雷上士当天得到了农民刘光地的援助。刘光地的妻子赵艳兰急忙给他们做小米饭、摊鸡蛋饼、煮鸡蛋，这是当时冀东农民最奢华的饭菜了。当天晚上，欧文通等三个人就住在了刘光地的家里。中国农民睡觉是躺在炕上，脚冲着窗户头朝炕沿儿。美国人个子高，是横着睡在土炕上的。老乡和游击队与冀东的八路军联系上了，八路军急忙向延安报告。延安方面的答复是，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确保这些美国飞行员的安全，把他们送到延安来。两辆牛车载着七个飞行员行走，大约十个穿制服的游击队员护送他们在昌黎的铁路以南平原地区风尘仆仆地向北行进。 第二天下午到达一个村庄。当时兰道斯的左脚扭伤严重，走路一瘸一拐，连上厕所都很困难。村里人就把会推拿治疗骨伤的徐发春医生的妻子找来给兰道斯推拿。兰道斯疼得直咬牙，额头上冒出了斗大的汗珠。可过了一会儿，感觉这种古老的推拿手法对踝关节扭伤很管用。一个叫小顺的八路军通讯员让飞行员们穿上农民的衣服，装扮成农民，用牛车把他们送往冀东八路军驻地。他们休息到午夜时分，偷偷地越过铁路，于凌晨四点抵达一个小山村。七个美国飞行员在冀东十二团团部驻地卢龙县东华台村受到了团长曾克林等八路军官兵的热情接待。曾克林团长想了解他们的情况，可当时团部只有一个姓杨的教员略懂一点英语，无法顺畅的交谈，只好在地上书写简单的英语单词进行笔谈。为了表示对美国飞行员的欢迎，曾克林团长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有鱼、虾、肉、鸡蛋和清炖鸡等等。为了感谢八路军的盛情，有几个美国飞行员在吃饭的时候特意把从清炖鸡上挑出的小三叉骨头收起来留作纪念。饭后，负责接待的十二团党总支书记朱燕陪同飞行员们在村里散步，刚巧看到团部机关一些八路军在长院竖起梯子，在梯子上绑上篮球框，兴高采烈地打篮球。朱燕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邀请飞行员们参加。飞行员们既好奇又高兴地上了场，与十二团的八路军官兵在简陋的篮球场上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美篮球友谊赛。美国人个子高，打篮球有优势，大家你争我夺，打得很激烈，长院里不时地爆发出欢快的笑声。一来需要养伤，二来赶上了918纪念大会，美国飞行员在冀东卢龙县住了好一段时间，和十二团的八路军官兵一道参加了918纪念大会，共同声讨日本侵略者。当时北平被日寇占领，美国飞行员不可能从北平机场起飞，那么稳妥的路线就是从昌黎来到富平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从富平奔延安，从延安乘飞机到达重庆，然后再从重庆乘飞机飞回美国。从昌黎到延安要经过冀东、平北、平西三块抗日根据地，上级指示沿途各部队和群众一定要照顾好这些美国飞行员的饮食起居，把他们从冀东昌黎县经平北、平西安全护送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八路军内部做了分工，冀东部负责把飞行员送过白河，平北部队由十团接应，负责将飞行员从白河送过平谷路、金穗路，交给平西部队。1944年的10月19日，十团从冀东部队手中接过这七名美国飞行员后，由团政委兼昌延联合县县委书记曾威负责指挥具体护送细节，就像船接力棒那样。但是这回船的接力棒不是木棒，而是七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首先是相貌上的差异，八路军化妆后鬼子是分不清伪军还是老百姓，但是美国人不同啊，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岂能是轻易遮掩的呢？十团的八路军给飞行员找来七身农民的衣服，给他们戴上白羊肚毛巾，脸上抹点皂灰，算是解决了化妆问题。其次是行路的难题，兰道斯崴了脚，汉龙折断了一根肋骨，不能走长路，必须骑马。八路军就给他们征集牲口，这牲口脾气暴躁，牲口的主人也要跟着行进。一来便于驾驭牲口，二来护送完飞行员，牲口还要还给老乡。 由于飞行员白天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只能昼伏夜行。最后是饮食上的困难，美国人不习惯吃中餐，而根据地的八路军连小米和玉米都吃不饱，上哪儿去找西餐呢？十团的八路军下了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他们一定要招待好这些蓝眼睛。曾威出面接待这些客人，由于八路军中多数人不懂英文，于是他就派昌岩联合县县委组织部部长方明全程陪同。方明是南开大学的毕业生，会一些简单的英语日常用语，在接送美国飞行员的过程中始终由他担任翻译，对沟通中美官员之间的感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平硝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北平抗日的历史真实，作品既有对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在古北口正面战场殊死搏战的详写，更有贯穿抗日全程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冀东、平西、平北敌后根据地的抗日纪实，充分体现了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胜利的历史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 为了七个飞行员的安全，他们选择了一个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地形好的村庄，那就是北平长陵西北4公里处的锥石口村，打算在那里休息几天，再送美国飞行员去平西。十团经常住在这个村，对那里了如指掌。长陵又是比较大的据点，八路军常住的是泰陵，锥石口在山口里面比较安全。10月22日，当飞行员们到达锥石口村的时候，十团部队和老百姓惊奇地望着这些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们，议论纷纷： 哟，这些美国飞行员真棒啊，帮助咱们打日本鬼子。 八路军官兵们则排成整齐的队伍，热烈欢迎，还一个劲儿地喊口号：中美人民联合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打倒法西斯。十团官兵热情地邀请美国飞行员参观两个连的装备，因为他们的装备比别人先进，清一色的日本380步枪，每个连还配有6-7挺机枪。接着又请飞行员们观看了民兵的装备。欧文通机长是美国南方人，来自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贵族家族，他在美国已经娶妻，有着美满幸福的家庭。可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毅然决然地放弃贵族生活来到中国，他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参观完部队和民兵的装备，他兴奋地说：想不到你们部队的装备和素质会这么好，你们的民兵有这样高的战斗力，平时是农民，打起仗来都是兵，人民这样齐心，你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锥石口村的张惠芳是妇女队长，她丈夫的侄子宋玉晨是曾威政委的警卫员。张惠芳当年22岁，她的丈夫年龄大，八路军都叫她三婶。她看到飞行员的衣服很脏，就组织妇女给他们洗衣裳。经过摸底，曾威与锥石口村的地方干部协商，请他们派出经常进入北平经商的人，经德胜门到北平去采购西餐用的各种食品，酱牛肉、腊肠、面包、果酱、黄油。虽然当时八路军没有多少钱，但是曾威还是下了血本设宴招待美国飞行员，此外还准备了大米饭、馒头、饺子等中国饭菜。饮食文化是无声的语言，这些飞行员既不是嫌院子窄，也不是嫌桌子脏，他们只是不太习惯农家院的随意。当他们听到曾威亲切的问候，看到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主人还能为自己端上可口的家乡饭菜时，他们的心被真情融化了， 气氛变得融洽了，客人也变得活跃了。雷达员辛斯德尔一边用刀叉吃着面包、牛肉、香肠，一边诧异地问道：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西餐？方明笑着说：西餐啊，是从北平买来的，中餐是我们自己做的。技术军士兰道斯惊叫起来：北平，北平离这里有多远？曾威回答道：从这里到北平啊，有五六十公里。副驾驶汉龙中尉瞪圆了眼睛：这么远的路，你们没有汽车，怎么可以买来？曾威热情地说：没关系，北平到这里通火车，早晨去，晚上就能回来。铁路上、城里都有我们的人，村里的老百姓都有日本人发的良民证，日本人封锁不住我们的。欧文通上尉万分感慨，他说他真想不到八路军有这样严密的组织。史密斯上士由衷的赞叹，他说跑了六十公里路为他们来采购西餐，他们真是太感动了。曾威真诚地告诉他们，他们降落之后从海边走到这里，将近千里的路途都有我们的根据地，老百姓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他们走了这么远，没有进过县城，没有看到多少穿军装的兵，但是凡是他们经过的路线，沿途每天晚上都有民兵站岗放哨，搜集敌人情报，监视敌人行动。他们过去后，这些人员就撤了，所以他们走了这么远，日本人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是很安全的，今后我们要继续这样做，一直将他们送到延安，从那里坐飞机回四川，再飞回美国去。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说的飞行员们心里热乎乎的。美国人性格外向，他们边吃边喝酒，最后竟然唱了起来。那是一首美国乡村歌曲，旋律很美。张惠芳见状高兴地说：美国人得吃美国饭，看把他们高兴的。一个八路军战士端来了一大碗猪肉炖粉条，热情地说：猪肉炖粉条是东北菜，饺子也是北方食品，我们这支队伍啊，北方人居多，大家都爱吃北方菜，来来来，你们也快趁热尝尝。 北平硝烟的作者孙经言喜欢行走，在北京很多的抗日遗址穿梭寻访，他尤其注重寻访健在的当事人、见证人。正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作品的写作，作者就不仅是一个外在的叙事者，而且也成为叙事对象的串联者、新内容的发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平硝烟》是一部北平抗日战场的当代寻访记。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美国飞行员不会用叉子夹粉条，八路军就教他们使用筷子。辛斯德尔军士高兴地赞叹说：哦，中国餐很好吃，我要学会使用筷子。方明说：行，等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请你们来做客，让你们用筷子吃个饱。一句话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大家正吃得高兴，麦克布里德上士突然问道：我们现在离日军有多远？曾威告诉他说：只有五公里，就在他们住的房子的后山上就能见到日军的碉堡。曾威说的是大实话。没想到这句话引起了飞行员们的不安，有的放下刀叉，饭也不吃了，急切地说：这里离日本人太近了，我们走累了，日本人来了，我们走不过他们，那就要做日军的俘虏，就不能回国，不能同家人团聚，我们必须马上走。看来日寇的残暴令人不寒而栗，美食的诱惑也抵挡不住对豺狼的恐惧。飞行员们无心吃饭了，一定要远离这个村子。曾威劝说道：不要怕，日本人不敢轻而易举地出来，在他们驻地周围有我们的民兵游击队看着他们，我们有经验，他们一出来 我们就会知道交通要道上埋有地雷，他们踩上就会被炸死。如果日军真的出来，我们还可以进山。一进山呀，他们就找不到我们，保证你们在这里当不了日本人的俘虏，一定会安全的把你们送到晋察冀军区去。我采访这段历史时，曾威政委的女儿曾远明问我，孙老师，三奶奶说美国飞行员离开追石口村那天下雪，您说他是不是记错了？这十月份怎么会下雪呢？我告诉他说，不会，三奶奶呀，给美国飞行员洗衣服的时候才22岁，那时候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他不会记错。那孙老师，北京怎么可能十月份下雪呢？你别忘了，这第一呀，70多年前北平的气温比现在要冷多了。第二啊，追石口村算平北。我有一年和同学一道到延庆玩，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是4月19日，山上桃花盛开，可远处的高山上竟然是前一天刚下的雪。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景观叫做海坨戴帽，那座山就是大海坨。第三呢，飞行员们离开村子的时候已经是10月下旬了。亲爱的听众，接着让我们一起穿越回1944年的十月。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本鬼子真的追上来了，他们一直在找这些美国人。飞行员离开追石口那天，天上下着小雪，老百姓在跑，飞行员在跑，八路军十团的官兵也在跑。村北边有条小道，只能过小车，大车是走不开的。八路军大声地喊， 大爷大妈，你们往后点儿，先把美国人放过去，让他们头里跑。 飞行员一行先到了追石峪，白天在根据地内行军，黄昏时接近了居庸关。八路军和美国飞行员在不远的密林中休息了一阵，整理行装，派出哨兵侦查了行进的道路。就在天黑的时候，顺利地从居庸关北1公里处通过了京包铁路，翻山进到了西关沟，又走了7-8公里就宿营了。经过妙峰山的时候，恰巧遇到了挺进剧社在演出，演员们还专门为飞行员们表演了节目。经过了3天的行军，十团官兵于1944年10月25日顺利地将这7位美国飞行员护送到平西根据地中心宛平县政府所在地宅堂。十团的八路军和美国飞行员经过几天的相处，相互间增进了了解，建立了友谊，最后分别时都恋恋不舍。美国飞行员们喜欢上了这些像田野里的红高粱般朴实的八路军。1944年10月27日起，从宅堂到富平县由平西军分区部队负责护送。这个季节是北平最美的季节，百花山上姹紫嫣红，枫叶黄芦层林尽染，这段路都在抗日根据地内，都是白天行军。飞行员们骑马疾驰，沿途受到八路军部队和根据地人民最高礼遇的接待和护卫。过拒马河时，山高路险，一匹马摔下山崖，八路军派人下山把飞行员的衣服和东西捡起来，把摔伤的马杀了，炖了一锅马肉款待飞行员们。我见到一张在富平窑洞里拍摄的照片，晋察冀军区的官员与飞行员们一起吃饭，拍摄时间是1944年11月18日。朋友来了有好久，这是一顿美味佳肴。八路军用炸药充电式相机给飞行员们拍照。到了富平后，美国飞行员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接见。在富平的庙台村，晋察冀军区的指挥官还亲切地与飞行员们合影留念。为了让美国飞行员抵御寒冷， 八路军把自己仅有的羊皮大衣、连指手套和军装送给他们。就这样，有时候骑着牲口一天要走80里路，跋涉1500英里，历时5个月，终于到达延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金莲，演播阿达，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户外能见度低，外出驾车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新闻广播。 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